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五。每个人的思维啊，其实都是有局限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有些是我们自知，而有些呢，我们并不清楚。那在我们事业和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把我们限制住的往往不是外界环境，或不仅仅是外界环境，而恰恰是我们自己。按照惯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思维破局》，走出我们自己为自己设置的迷宫，走出高墙啊，我们到外面去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会比较的熟悉，因为他经常是在星期二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职业生涯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你都那么努力了，还要写书干嘛呀？ 啊，这个主要是把自己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事情总结总结 啊。所以今天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作者。 对， 这是华兴你的第几本书啊？ 啊，我写了五本了吧？ 写五本书啊？ 嗯， 哎呀， 然后有2本是我过去做技术工程技术写的 啊，有专业书， 对， 还有这种就是职业生涯的书， 对，大众职业发展， 就是你干哪一行，你就在哪一行里要写几本书出来。 对，就是也不是要写书，就是把东西总结总结，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文字来去表达。 哦，那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写到一半，把那纸这样撕了，然后扔到纸篓里面重来？ 哦，倒不是，就写书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我还真的画过一条曲线。 啊，你不撕，你是把这个删除了是吧？ 也不是，就是我一般是这样的，就一本书啊，在头开始写的时候，头三分之一特别嗨，就写出来特别开心，因为其实是你过去总结了很多东西了嘛，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就那头一部分特别，然后也特别的那个，也觉得写的特别好，然后到中间就开始卡住了，就想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写，然后想写出来的东西都那什么，然后一般也不会，因为现在写书都不用纸了，你知道吧？都用那个电脑了，然后 写不用撕纸了， 不用。然后直接全选然后删掉 啊， 是那样的， 全选删掉一秒钟是吧？ 对对， 哎呀，所以这也要有一个破局的过程是吧？ 对， 就是打破原有的这种观念想法是吧？ 嗯， 哎呀，为了你刚才那个效果，我都把今天的提纲给揉成一个纸团了。哎呀， 你不用，你在电脑上直接 Ctrl A 删掉就好了。 我怕电脑死机，我一般都是备份的。 Ctrl Z 复那个什么回， 我都带一张 A4 纸上节目的哈。 嗯，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的这本书啊，《思维破局》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啊。作为职场人呢，我们经常要思考啊，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再思考，然后呢变成我们自己的，然后再学习啊。当然中间有打破重来的过程啊，不断的提高我们的认知。那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华兴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限制自己的这种思维，要捅破那层窗户纸，学会多种角度，甚至是多种方向的思考。 嗯 啊，那你跟我们说说思维为什么要破局，如何破局？ 为什么要破局？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有很多观念，我们有很多观点，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你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随便聊两句话，你就能够发现，其实他背后是有一些假设和观点的。 好，那首先我们请华兴来讲一个孩子的故事。 啊，对，这是我孩子的故事，就在思维破局的最开始就是我孩子的那个故事。然后他的故事就是他在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拿了一个画，那画是一棵树，然后在树上有一张纸，那张纸上写着爱画画。然后呢他就给我，然后非常的沮丧，然后都哭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们做了个游戏，放学的时候他说我们社会老师做了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每一棵画一棵树，然后呢让每一个同学看一看其他同学有什么优点，然后呢你就写在小纸上，然后那个把那个小纸贴到那个同学的那个树上，这叫那个优点，就是一片树叶 啊。 结果呢他就一片，其他同学对他多， 这是秋天的树还是冬天的树？ 对，他就一片。然后还特地问我说有没有没有的、 啊、 有没有一棵都没有的？他说没有。然后我说有没有比你是跟你一样的？他说没有，就我一个人。然后有个同学给我写了说我画画好，写在上面了、 啊、还有一片 啊。然后就他是最后一个嘛，所以他就说同学们都不喜欢我，这二年级嘛，同学们都排斥我，同学们都嘲笑我。 嗯，所以他很沮丧、嗯、 对，他很沮丧，然后就哭了、 嗯、哭了。 嗯，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亲母亲，你会怎么去跟他沟通啊？所以我就想，其他的正常的父亲母亲应该怎么沟通啊？真的，他肯定就你像我姥姥，可能就会是说，你看你这个就同学关系没做好嘛，外向一点，多交朋友，对吧？ 嗯， 对吧？肯定是这样的嘛，对吧？他性格内向嘛， 就 是他。就 是我们去思考他为什么只有一片叶子，没有两片、 啊、 三片， 其他同学都拿到了两片三片， 为什么别人有你没有？会 对 这个 对，为什么别人有你没有？对吧？都会去说这个，嗯、这可能有的人会这么想。然后我还有个想法，我说这个老师，其实我有个想法，是这个老师的游戏设计有问题。这个游戏设计为什么有问题？就是你不能设计成说，哎，你有别的同学有什么优点，你给他贴，你至少应该有一个前提条件， 每人贴三个， 三个，哎，对吧？这不就行了吗？ 这个老师没当好，是吧？ 对吧？对吧？你可能会这么想。然后后来我想，我说这些其实都没有用，你知道，你跟他说，他反而更难过，更伤心。你不能说别人的问题，不能说别人的错，你也不能说他的错。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有一个人给他说画画好，那不是，那也许他的画画就是好吧，他就喜欢画画。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个故事，我就说你看啊，有一个，我给你讲个故事，他就爱听故事嘛。我说我给你讲过，说那什么故事，我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设计师，服装设计，他设计了特别特别美的服装，然后在服装上画了特别漂亮的画，然后特别很多名人什么的都会买他的这个服装。 嗯， 然后一个记者就采访他说，哎，你是怎么成为的一个设计师？然后那个设计师想了半天，想出来，他说是因为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做了个游戏啊，就是画树，然后让同学们把树叶贴在别人的树上，结果我就收到了一片，那个上面写着画画好。我当时很沮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我同学关系是不是也不好？后来我一想，既然有人告诉我画画好，那可能是老天爷的意思。 嗯， 你说是画画好，那我就好好画画呗。于是我就一直学画画，我就一直投入画画，经常画，然后慢慢的就发挥了自己的天赋，于是我就成了现在那个样子。 啊、哦，你想象了一个故事， 对， 是吧？编了一个，然后来安慰他。 对， 孩子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 反应？他听了就不哭了呗，他听了就不哭了，然后就想了想，然后就回去写作业了。 嗯， 就比较平静哈。 嗯， 但我想说的是，也许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小孩的一些长大了以后，他所产生的一些重大的改变，很有可能都是你在、嗯、他在童年或者上学的时候，某一个人，某一个他生命中的关键人物，也许他的父母，也许他的老师跟他说了某一句话， 哎。这一句话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人生。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虽然梁静茹唱的是一首爱情歌曲啊，但是这其中有一句歌词我觉得放在这里非常的贴切啊。你的眼神，你的那一句话就能够给我莫大的勇气啊。那孩子可能这个事儿慢慢的他就过去了啊，慢慢的在父母的引导下，他可能渐渐的认为自己画画还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天赋，一个优势啊。 对， 那这个怎么和思维破局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我们正常的思维都是当发生了这件事情，你看正常的思维肯定都是说，你看这孩子是不是人际交往有问题， 嗯， 不够外向，不会交朋友，同学们都排挤他，他是不是他出了犯了什么错， 嗯， 对吧？再稍微好一点的思维说，这游戏是不是设计的有问题， 嗯， 对吧？我们就会去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就没有看到，我们总会就是简单来说，就当一个纸上有一个黑点的时候，我们总会去想把这个黑点擦掉，你看这是个黑点，但你有没有想过说这个纸外边是白的嘛， 嗯， 对吧？你为什么不会去看到外边那些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啊， 嗯， 对吧？嗯，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故事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有一个我记得，就我曾经看过一个笑话，就是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喜剧演员，然后记者就采访他说：“你为什么当喜剧演员？”然后他就说：“我小时候长得胖，又胖又丑，然后同学们都笑话我。后来我一想，既然他们都笑话我， 招人 乐，赚他们点钱，对吧？然后我就当了喜剧演员。 嗯”是是，那说我既然长这么丑，是吧？然后我既然这样，那你们愿意看我，那行， 我就 从你 们 先挣点钱。所以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反向思维， 反向 思维，逆向 思 维的思维方式。 嗯 嗯，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破局嘛，就是我们按照惯常思维都是这么想的，对吧？ 嗯、 你可以想，可能还有一些反着的思维方式。 在书里我还看到其他的几种思维破局的方式啊。 嗯， 刚才是逆向或者方向性的，是吧？ 嗯 嗯、还有就是换位的。 嗯， 换了别人怎么想？ 嗯， 是吧？如果你是谁谁谁，你这么想， 嗯、 哎，这块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因为很多这个，因为我做职业这个咨询的嘛，然后就有很多新员工就会去说，你看我这个。哎，我现在做的都是琐事儿啊，什么送个快递，什么的，整理一个表格，不成长，没学东西。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我的领导，然后我的这个师傅，天天教给我的都是这些事儿。然后我是不是要辞职等等这个问题？其实他，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在我做咨询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跟他说，年轻人就应该做琐事，什么新员工就得是这样的哈。我会去问他，我说，假如你是你的领导。就是你是你的直属上司，来了个新人，你是愿意交给他那些琐碎的你不愿意干的事儿，还是愿意交给他那些又有激情又能创造成绩你愿意干的事儿？你是愿意交给他什么事儿？ 嗯，当你觉得自己的薪水少了的时候，你想一想，如果你是老板，你愿意给自己发多少钱？是这个意思？ 对，就这个意思，对吧？然后他一想他就明白了。 但是 对啊， 但是他如果一想的时候就觉得，我要是他，我绝对不会像现在老板那么对我呢。 一般来说，你像你要是老板对吧？大多数老板都会说，那我肯定要做我喜欢的事儿，有激情的，有那个有创业的，对吧？我会把那些琐事交给我的员工， 嗯， 这是特别正常的，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想。 但如果这人就是不那么想， 换 位也不那么想，换 位也不这么想，对吧？ 对， 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嘛，对吧？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种，那我就会去问他这么一个问题嘛，我就说，我说你再换个位吧，你平生比较崇拜谁，对吧？你把你老板换到你位置吧，对吧？他说我崇拜谁谁谁哪个导师，我说假如你导师在你那个位置，你觉得他做的他遇到这些事儿，他是踏踏实实把这事儿干了，还是天天说哎呀不行，我得换个工作，是那什么？他会怎么想？ 嗯，那如果他想的和这个当事人想的是一致的呢？ 他和想的，他崇拜的导师不一定，他崇拜的导师往往就会想说啊，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我假如啊，假如想的是一致的， 想的一致，就 我也破一下这个局， 就是这较劲哈， 对，就较劲， 就较劲。那我们还有其中还有个，反正我先把这些问题都问完， 嗯， 对吧？有可能他就那个什么，我会问，我说那假如十年以后呢？就假如你过了十年以后，你看到你十年以前那个你在做的这样的工作，你会怎么看你过去的那个你？ 嗯。好，这是用他自己的这个角度，但是呢把时间的维度拉长了。 对，就有好多人他可能，你比如像我，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考得特别差，就全班倒数第一，好像是上中学的时候，然后那很沮丧嘛，然后后来我就想，我们一个老师就想说， 你可能走错了片场。 对啊，对，有可能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奥数班，你知道吧，数学竞赛，然后倒数第一。然后我们有个老师就说，你想你现在初中，你过十年你都工作了，你还会记得起有这么一次考试考得这么差吗？你看我现在记起来。 嗯。 但是确实如此啊，你真的到了十年你就不会，你虽然会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 事 但你就不会介意了。 嗯，对。我们的嘉宾华星呢是北航毕业的高材生啊。 北邮毕业。 北邮毕业。 北邮毕业。 但是呢也考过倒数第一名啊，说到这儿我们就一下子欣慰了。那好。 所以呢，其实从思维破局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一个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换很多个角度。 嗯。 另外呢，我们可以假想说，如果是别人啊，如果是对方是我，他会怎么来想？ 对。 如果我崇拜的那个人，或者说我欣赏那个人。是我的老板或者说和我发生关系的这个人他又怎么来对我啊？以及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的维度拉长就是十年后的你怎么想 对 是吧 就有很多的思维的方式然后帮助你换成不同位置来去看待自己的状态这时候你就发现哎，有一些解决方法 对但我想人呢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进化他还是保留了原始人的那样一些基因的因为大家内心当中为什么很难破局啊就是考虑当时当下和自己嘛 嗯 这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在狩猎的时候啊来了一头老虎一只老虎是吧那我们不能考虑我被它吃了怎么样是吧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跟它搏斗就是当下啊当时当地是吧还有我自己这是可能我们进化过程当中留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但是也因为我们进化了这么多年学习了这么多知识所以可以更加理性的来破局。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所说的换位思考其实也是一种进化就是我们从那种原始人进化成智人后来进化成智人这我知道就是我专门看过那个进化。 啊 就是因为你为什么在大街上你看一个人不顺眼但是你却不敢在大街上打他你知道吗那个人特别壮。就是因为其实你大脑已经做了一个想法你说我要是打他我肯定打不过他我会被他给搞死的所以我就不会去打他你做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就是换位吗就是你假设了一下对吧 对我不会去打老虎是吧 对 保护动物 你赶紧跑对吧对吧就这个意思嘛所以你才生存下来了 他吃了我没事是吧我不能吃了他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个星期五我们会为大家来介绍一本好书适合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来阅读哈今天的书名叫做思维破局如果各位朋友现在怎么想也解决不了当下面临的职业发展的问题或者是生活当中的挑战不妨看一看在片花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这本书当中啊我看到一个观点我个人觉得还比较新颖让我眼前一亮叫什么呢不是拼牌好而是拼怎么换说实话我好久没有打牌了就打扑克啊很久没有打了家里可能都没有扑克但是回想起自己以前打牌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比较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抓牌完全是凭手气就跟我们是吧从学校毕业一样我们已经不能再回到从前再抓一次牌再考一次大学再选一次专业不能了对吧那我们中间还要这个打牌呢是不是有的玩法还要换牌或者接着抓牌啊等等是不是那这中间哎就有这种换牌的可能或者说出牌的可能了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为下一步的职业选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啊有请华欣来解读一下 他这个换牌是我想到了一个游戏哈就是在 Win95 里边有一个著名的游戏叫红心大战玩过吧对吧大家都玩过好多人都玩过红心大战跟扫雷是放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们的业余生活多么的匮乏 红心大战其实就是换它其实是拱猪的游戏对吧它其实就是你抓完了牌之后能让你换三张 就是能让你把三张扔出去拿到其他的三张。 嗯， 有的时候你想换的并不是那些特别大的牌，或者是那种就是不带分的牌。 嗯， 或者那拱珠里边那个最好的牌应该是小牌嘛，什么梅花二，什么梅花三。有的时候你想换的是一些大牌，让你自己某一门缺，这样别人那什么你就可以把珠拱出去了嘛。就是简单就这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你换牌的时候不一定说一定要换特别好的牌，目的是你可能换一个某一个小牌给你凑个顺儿。没准还更好出，你知道吧？ 嗯， 所以这个换牌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从职业中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他说我职业遇到了问题，我想辞职，我想转行，但是也有可能说你遇到的问题很有可能不是说你对这个行业不满意， 嗯， 你有可能遇到的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跟你老板产生了一次冲突，吵了一次架， 嗯， 对吧？你对你直属的老板产生了不满意。 嗯， 所以你非要把它扩大化，你说你看这个我做了这个行业，我做了这个岗位，于是我就特别不爽，每天都那个受气，然后我还那个对吧？于是我不行，我就必须得转行，我再也不愿意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真的你转了这个行之后，你发现你还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或者更难的事情。 对，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换了一个新的行业嘛，你过去的经验全扔了。 嗯， 对吧？就又掉到了一个坑里嘛，或者隔行如隔山嘛，对吧？ 嗯。 对吧？所以他你必须得分清楚，你区分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哦，问题原来出在是我跟我的上司之间的问题，那也许你啥都不用换，你跟你上司去沟通一下，认个错，可能就结束了。 所以这是人际的问题出了 对 差 的。那如果你就觉得说我跟他沟通也沟通不了，那就换公司呗。 嗯， 你也不用换行，也不用换职能，对吧？你过去的那个能力，你过去的经验还可以直接迁移，你无非就是换个公司而已嘛。 嗯。这公司还是做这一行的， 还做这一行的，对吧？而你过去的经验还那，你的收入什么还差不多，对吧？甚至还高。 嗯 嗯， 好，那如果换公司，这个收入也是这样，大家每天都是暮气沉沉的，那该怎么办？ 那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嘛，对吧？就是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行好像都不行了，都在裁员，都在倒闭。 那么核心就是在于行业、职能、老板什么这个公司。到底哪个是他最看重的？ 嗯， 对吧？他要说确实就是行业的，你跟老板没关系，对吧？我跟我老板关系挺好的，但是就是行业是那个不行了，再走下坡路，那你当然得换行业了。 嗯，所以就说我们如果要换工作的话呢，你要理清楚是哪些出的状况，出了问题， 对， 是吧？你要换，不要弄错了，不要弄错了。那么小到。这个你现在做的这个具体的工作， 对 啊，然后再到领导，再到公司，再到行业，这中间可能有很多 对 你需要考量的地方，是吧？ 对， 嗯，比如说这个领导跟你不和，是吧？ 嗯、 领导老欺负你啊、 嗯， 或者说领导老瞎指挥， 嗯、 是吧、 嗯？ 或者说这公司的企业文化你不喜欢， 嗯 啊、 嗯 老加班， 嗯 啊、老剥削员工这那的、 嗯、 是吧、 嗯？ 或者说这个行业现在已经。经过了这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了，现在在走这个下坡路了，等等、 嗯、 啊，这个每一个点你要自己想清楚。 嗯 嗯，在书里呢，华清还谈到了一个，就是什么样的老板是好老板？ 嗯， 那就是姓好的老板， 对， 一定是好 老 板。 好老板，嗯 嗯，他就是华清列了几个标准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嗯。 怎么来理解？我们首先把标准说一下啊。 就是、标准说一下 啊。我念一下吧。 好 啊，一个是成就动机强，一个是能容人，就宽容的容；第三个是真诚，第四个是跟你的价值观相近。 嗯， 然后跟对人才能够实现事业的发展，是吧？ 嗯。 好，我们一个来解释。 啊，当然，就是你要找到这四个都满意的、都好的这个标准都好的老板，估计很少。 嗯， 但所以一般你从这四个来看，对吧？他哪怕有一个、两个、三个，可能就已经可以了。然后第一个叫成就动机强，成就动机强就是这样的上司想成功。 嗯， 他想干一番事业，他想影响更多的人。成就动机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这个，因为如果一个上司，如果你在一个企业里边，一个上司他不想成功，他想混日子，他也不会带着你成功。 嗯，那倒是， 对吧？ 你也不能突破他， 对你也不能突破他，对，就这个意思。 嗯、第二个是能宽容人，这个怎么理解？ 就能容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三国时候的曹操不就是能容人吗？ 哦、 对吧？你看到这个， 他能容人吗？ 至少表面上显得很能容人， 然后把人杀了。 举个例子，不是我们举个例子就能知道， 就比如说那个曹操把袁绍灭了，灭了之后底下的人就跟就说，你就说我们从袁绍那块抄出来好多这个咱们手下当年跟袁绍私通的这个信件， 嗯， 然后你说你看着这些人的这个在 表里不一， 之前这表里不一，之前都要判有判心，然后曹操干啥？曹操说不要看，然后说咱们要不要查一下？那个情报机构说咱们要不要查一下，看到底是谁？然后曹操就把这个就不查，说把整个这个箱子全部盖上完了之后，当着所有的面把整个这个全烧掉。 嗯， 对吧？他至少在表面上做到了，说我不介意。 其实都留了复印件， 没有，他确实没查。 嗯， 因为那个时候在乱世嘛，曹操那个时候就用人所能，不用人所那个， 嗯， 对吧？ 嗯，是。 对，我觉得一个老板他能做到这个程度，当然就已经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嗯 嗯。 当然就是在公司当中你要允许出走的人回来啊， 对， 这个可能稍微容易点，但是要允许背叛过你的人或者跟你啊在底下搞团团伙伙的人再回到你的这个麾下旗下的话，这个还是需要 一，就一般来说讲叫用人不疑嘛，对吧？就是、如果一个老板能做到疑人他也能用，他也知道该怎么用，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那阶段性的用吧。 嗯，对。 第三个是真诚。 嗯， 真诚，举一个例子啊，书里写，我认识一个老板，创业初期出了资金链的问题，迫不得已要减少员工的薪水，他把公司的经营状况直接告诉员工，并向他们坦言自己的焦虑，得到了多数员工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真诚的力量。真诚的上司不会恶意的糊弄下属，这样的上司是值得信任和跟随的好上司。嗯， 对，是这样的，这是我跟一个创业的老板聊过，就是说，因为有的创业的老板他就要扛着嘛，他就要忽悠嘛，画大饼嘛，对吧？就算公司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也跟员工去说我们的公司未来会怎么样，融资已经马上就在路上了， 对 ，A 轮马上就在路上，1000万美元马上就在路上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如果你欺骗了员工一次，员工可能会觉得。OK， 我接受一次，但你欺骗了员工多次，员工对你就不信任了， 对啊， 反而离开的会更多。 那个创业板当中的某一家公司不就这样吗？是吧？老板结果去国外了，员工还在给他打工。 对 啊，第四个呢是跟你的价值观相近，我觉得这个呀，这个契合度就比较高了。 对，这个契合度非常高。 这个真的不能要求强求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不能强求的。如果你真的能遇上，那太好了，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老讲郭德纲是一个好老板？ 好，为什么呢？ 就郭老板是好了，成就动机强，对吧？他真的想要在这个相声这个领域里边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他想挣钱， 对吧？第二，你说他不能容人吗？对吧？他也还挺能容人的， 那嘴上不太容人， 嘴上不太容人，对吧？但是你看现在人家德云社这，对吧？也挺能容人的。然后第三个叫什么来着？第三个叫这个真诚，对吧？什么叫真诚？对吧？真诚就是不忽悠， 嗯， 对吧？我觉得他还挺真诚的，对吧？该骂就骂，对吧？ 好，一个团队要。从弱到大呀、带起来确实是不容易啊，这离不开老板也离不开员工，其实大家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今天这本书《思维破局》，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是你最好的职场旅伴之一，职场帮帮团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每周五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其实啊，要保持每个星期看一本书的这个定力啊，着实对于每天都上班的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难坚持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坚持下来了也没有那么痛苦，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收获还挺多。所以说万事开头难，慢慢的大家就会适应。今天我们的节目推荐的这本书叫《思维破局》，我们的嘉宾呢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其实写本书呢也挺难的哈，我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写这样的书。 是吗？ 对，我觉得可能术业是不是有专攻。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后来我讲过，就是现在写书要比10年以前、20年以前写书要容易的多得多 啊。为什么呀？ 因为20年以前没有互联网， 嗯， 所以你想查个资料特别难查，你就必须得去图书馆查。 嗯，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20年以前那些写书的人，因为他们要么就得去天天泡在图书馆，要么他们很多知识都存在自己的大脑里。 是博闻强记，你说那古人是吧？ 对啊， 他哪有那么多的资源去检索？ 对啊，现在 写出来那东西真的是。 对啊，现在你搜索引擎，你要找个论文对吧？搜索引擎一搜就能搜到。 嗯，当然这个其实还是要坚持的。我觉得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啊，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资源啊，其实是有助于我们成就一件事情的。比如说写书，或者比如说我们要做好当下的工作等等啊。在书里呢，其实谈到了就是资源的问题。刚才华兴谈到的这个互联网很发达，这也算我们的一种资源。 对， 然后我们可以加以利用。那如果我们要做好线下的工作的话，也没钱的事情的话呢，你觉得我们需要有哪些资源？我们首先得盘点一下吧。 对， 我觉得一个是大家一想到资源，可能更多的职业中一想到资源，可能更多的会想到人脉资源嘛，对吧？这肯定是个资源，对吧？就是你的朋友、你的人脉、你的熟人、认识人， 人脉 叫人脉资源，对吧？现在好多会去讲怎么把人脉做好，黄金人脉什么，对吧 ？OK， 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钱是不是资源，对吧？就你要想学个东西，是不是得花钱？ 嗯，太是了， 对吧？这钱是资源，对吧？这两个可能大家可能经常容易这个能看到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其实时间资源，时间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源。 嗯，时间， 对吧？ 就是金钱嘛。 对，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还有一些人天天加班，对吧？工作挣钱挣得多，但是他说：“哎呀，我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学到，也学不了，就因为没时间嘛，缺少时间这种资源嘛，对吧？”嗯，然后呢，这是三个比较明显的显性的资源。然后，当然，其实有好多时候人们在职业中特别忽略的一个隐性的资源是亲情资源、家庭资源。 嗯， 就比如说一个夫妻，对吧？这个我上次做咨询就是，然后他这个作为妻子，他很想去做自己的一个兴趣，想把这个兴趣做成一个事业。然后呢，这个有一家公司也要他了，但是收入比他原有的工作收入要低一半，而且是离家很远，要出差工作。然后一开始他的这个老公还挺支持的，说啊，你可以那个发挥你的兴趣，然后等他真签了那个 offer， 他老公就反对了。 为什么呢？ 你得顾家，家里边要怎么样，这个那个的之类的。 哦，那老公之前为什么支持啊？ 这老公觉得说一个就会觉得说反正是个业余爱好呗，对吧？你只要 就是没当真， 对， 以为他去不了。 我支持你没问题，结果真的人家 真 玩真的了，结果就。对吧？然后这就是个亲情资源，对吧？你的另一半到底支不支持你？你的父母到底支不支持你？ 就是算是家庭关系吧。 家庭关系，对对对对对，亲密关系资源。 好， 嗯， 还有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资源，当然就是隐性资源，就是健康资源，就是你觉得都特别好，结果突然就很多都有这种情况嘛，结果突然间你发现生病了，对吧？健康，说不能加班，不能多累，不能就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对吧？这就健康资源。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好， 那 这些资源我们盘点之后又该怎么来利用呢？ 你首先第一步你肯定是先盘点资源，盘点完了资源就是你得知道你哪个资源高哪个资源低， 对 吧？ 就是说有钱没钱是吧？ 对，有钱没钱，有时间没时间，有人脉没人脉，对吧？然后呢你该怎么利用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利用方式就是资源置换，就是好，就是你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种换资源嘛，对吧？为什么好多人都会去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就会说好工作一定是加班多的，对吧？因为加班到时候，就说你订单多，你钱就多呀，对吧？ 但是你用你的时间、智力， 对吧？其实就是你拿时间来去换钱嘛，拿你的时间资源和你个人能力去换来钱嘛，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单位也是拿这些去跟别的地方换， 对吧？所以你得想好资源置换，想好资源置换的核心就在于说，这个也是思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维往往陷入到一个某种单一观点，就是会认为工作不就是拿时间换钱吗？对吧？我那个朋友说，你看加班多就是好工作，其实他有一个假设，就是工作就是拿时间换钱嘛，所以加班多就是挣钱多的工作。谁说的？对吧？有可能会有一些人加班少他也能挣钱多呢，对吧？他可能是通过人脉来去帮他挣钱啊，对吧？所以你想到那个资源是在不同的阶段它的重心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你职业初期可能钱是重要的资源，等到你到了三四十岁可能其他的资源就变得更重要，比如说你亲情资源就变得更重要。 我是这么理解啊，虽然我不打网络游戏，但我有时候看别人打网络游戏，就每个人他除了一个装备库之外，他可能还有一个什么生命值，打比方我们把那个生命值就比作成资源，它底下的各个选项就比作成你刚才所说的人脉啊、健康啊、金钱啊，有什么什么我瞎说几个啊，什么 我正打一网游 血有多少滴是吧，或者是他那个什么， 他得拿生命值换， 防护指数有多 少，他拿生命值换金钱，然后拿金钱换矿，一般都是那种吧，他有矿，你知道吧，他拿金钱换矿，然后再拿矿换兵，然后再拿兵去扩大地盘，扩大地盘完了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又可以买到生命值，然后再拿生命值再换钱，钱再换矿。 我的意思是他那个生命值里面可能也好多个小选项呢。 对 啊，就是像刚才你所说的这种资源一样，但如果有一个资源为零，可能这个人就玩了，就玩完了。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些资源，其实你要保持一个均衡，不能某一项为零，某一项为零的话，你可能你就别的项很多都不可以的， 或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不能为零的，比如说健康这事儿是不能为零的，对吧？健康要为零就全玩完了，但有一些你可以去换。 是，你可以去换，换了换到 这也可以是 留的，像很多有的就没有了， 我可以再换回来嘛。我可以 打比方，你就是拿你的这个时间是吧？你去换钱，但是同时你的那个健康值在消耗， 嗯， 是不是？ 嗯， 如果健康值消耗到零了，那就是人还在，钱没了嘛？ 嗯，对 啊，不， 人 没了， 钱 还在， 钱还在是吧？ 对， 嗯，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呢，还得把出一个度啊。另外呢，好像现在书里谈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的资源要和你的能力相匹配，甭管哪种资源哈，对应几个维度，一个是高资源高能力，高资源低能力，高资源这个低能力之后呢是高能力低资源以及低能力低资源，总之就是每一个都有一个高和低，互相组合有四个 选项。对，互相组合就是你有不同的状态嘛，你在不同的状态就会有不同的策略，它主要是定位的。 我们拿两个出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 嗯， 好吧。 嗯，比如说高能力高资源最好的那个，对吧？ 嗯， 就又有钱，能力又很强，对吧？你像这样的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做那个特斯拉的那个马斯克，对吧？就是高能力、高资源，对吧？又有钱，然后能力又很强，对吧？所以你看他那个，我看那个马斯克传，我就会发现，就是他就属于那种有梦想的人。然后呢，就是说好多创业他都不干，他就要干那种，就是因为他那个梦想是要让人类去火星嘛，嗯，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里，所以他做的，他虽然开了好几个公司，但是所有的公司的注意力全部都在为如何让人类去火星做准备。 嗯 嗯， 好， 所以 你说的这个高能力高资源能力体现在他确实有这个想做这个事儿的这个专业的能力， 对，有专业的能力，管理的能力，对吧？创业的能力，对吧？然后资源他有他之前又通过这个换到有很多钱。 那好，如果把这个资源从钱换到身体、健康、家庭关系，他这块很强，但是其他的一般般。 嗯，家庭关系很强，身体健康很强，就说明他有时间嘛，对吧？他有时间，他可以换能力，对吧？他可以换能，用时间来去买能力，用时间买来去换钱，这是可以的，对吧？因为他有健康，然后家庭也支持，对吧？当他有了这个健康，也不是有了这个能力，有了这个钱之后，他的其实资源就升级了，你知道吧？他资源在迭代的，逐渐迭代的正向循环，然后去升级，升级完了之后，再拿那个钱和这个能力去换更大的时间。 那如果是低能力低资源呢？ 低能力低资源是最惨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找我做咨询呢，他的这个大学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毕业之后就去了一个三四线城市的一个工厂，濒临倒闭，然后收入也比较低，然后做的事情也很单一，做了好多年，对吧？就属于又能力又低，然后家里边也没什么支持，家里边也没什么钱，低资源。 是五年月薪2000块钱的质量检测工作。 对。 是吧？这个主人公后来到北京。 对。 进入美容美发，从洗头工做起。 对。 后来干到月入5000。 对。 但是他这个时候想回老家了。 对。 为什么？ 就是他觉得在北京这个生活成本太高，太累，太辛苦。 那他还可以再往后做，做到总监呀，一个月能挣8000呀。 对啊，所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低能力低资源，这个就这是比较苦的，他就必须要拼一拼。简单说就是把所有的现有手头上的资源全部堆在一起，在短时间之内把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更高的提升。如果能 建议他回老家， 能我不建议他回老家，因为他回老家依然没有发展。我建议他去学一个高级一点，他把现有的钱积累积累，然后把时间积累积累，去拜一个好的师傅，学一个高级一点的美容美发。然后有一个更高级的手艺，这样他的收入会变得更高，变得更高完了之后呢，他可以去，他不一定要回老家那种四五线城市，他可以再去一个二线城市，到一个高级的美容美发店做一个收入高一点的，然后呢，再慢慢的呢，可以自己去开一个小的美容美发店。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是低能力低资源的话呢，你必须得吃苦。 对 啊，必须得吃的苦中苦， 得拼一下，其实 得拼，对吧？就是努力的提高，要么是能力，要么是资源，总之得先提高一 下。先提高能力，一般是先提高能力，因为你资源是资源，大多数资源都是拿能力换回来的。 就是说你碰到的人再赏识你，你不是那块料也不行。是吧？你不能够辜负人家，浪费人家的机会，给到的机会。好，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哈做这么一个测试啊，能力、资源，如果我们把能力和资源都分为从高到低的， 这么几个选项的话啊，你组合一下，看看自己目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想要进一步的改变提升，又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发力。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书里所谈到的一个舒适区的问题。这几年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要跳出舒适区，不能做温水里的青蛙，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就失去动力了等等。听起来呢，确实也提升，又应该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发力。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书里所谈到的一个舒适区的问题。这几年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我们要跳出舒适区，不能做温水里的青蛙，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就失去动力了等等。听起来呢，确实也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呢，华清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叫你是如何被跳出舒适区毁掉的。就类似于好像舒适区是个鸡汤似的，你看多了容易进入某种误区，是吧？ 嗯， 为什么我们会被这样一句话所毁掉呢？ 是因为你有想过吗？你在温水里边这个生活， 嗯， 挺舒服的，然后呢，这时候你觉得自己不够成长，然后你就想跳出去，但也许跳出去外面的环境对你来说有可能是一锅沸水啊。 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小刘是一家国企干了8年的电力工程师，入职第一年很是辛苦，每天都围着图纸查看施工现场而展开。后来做得多了，这些工作对于他来说轻车熟路，他并不觉得辛苦，只是有些厌倦。更何况他的收入从他入职第3年起就没有再增加过了。他看到很多金融行业的朋友都收入颇丰，很是心动。在跳出舒适区的概念鼓动下，他接受一个朋友的邀请，从国企辞职，进入了一家理财公司做电话销售。后来呢？ 对啊，后来就很惨，就是好几个月就没卖出一单来。 嗯 嗯，就业绩很低。 嗯， 但而且呢，他在国企他又回不去了。 嗯 嗯， 所以就不能盲目的跳。 对， 有的该跳还是要跳，是吧？ 对， 但是你得有一个方法。 对，所以我们的方法叫做扩大舒适区。 扩大舒适区。 对，就是其实你在你的舒适区里边是最自如的，你的舒适区的那个边界可能会让你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挑战，但是又不会让你一下变得很惨。 嗯， 所以你不如让就经常到那个舒适区的边界去体验一下。去，就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去接触一些新的人。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点不舒适的， 嗯， 但是你又不至于说到我把我过去的舒适区全扔了，知道吧？就是我觉得难受我就再回来嘛，对吧？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边界在慢慢的扩大。 我怎么想到了一首歌叫广岛之恋呢？啊，就是在那个边界游走啊。 对，就经常要去那个边界去待一待。 危险不危险呀？ 嗯，去边界待一待。 这个， 但是你要跳出去，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你在陆地上走路 啊， 然后你说我要跳水里边去， 啊， 就没想到那个水是几米深的深水区，你又不会游泳，你说你怎么办？那学游泳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学游泳肯定是你说你先到浅水区，对吧？然后教练教你先拨拨水，这不就在边界吗？ 嗯， 对吧？然后你再试试那个换气，对吧？然后在浅水区里是稍微游一游，不行就站起来，对吧？然后你在那个，对吧？等你都会游了，然后你再往深水区去游。 嗯。华兴的意思呢，不是让你从这条船直接蹦到那条船，你先呢拿脚划了划了，把两只船的距离啊划近了， 嗯， 另外呢一只脚可以踏上另一只船了， 嗯， 两只船都站着， 嗯， 是吧？ 嗯， 看看能不能够站稳喽。 对， 这个时候不能翻船， 嗯， 不管是哪条船都别翻，最好是自己的这条船别翻。 嗯， 嗯，拿个链子拴上哈， 嗯，然后你再想一想，我是不是要到那条船上去？ 嗯， 现在脚踏两只船，舒服不舒服？ 嗯， 是吧？ 嗯， 因为毕竟你不是舒适区了， 嗯， 你是这个有一段叫什么适应的区域， 对对， 嗯 嗯， 接下来你就可以再做判断了。这个风险小一点是吧？ 对，这个风险小， 嗯， 就是这个叫做渐入佳境吧，对吧？ 嗯 嗯， 好，那为什么现在这种所谓跳出舒适区的观点这么流行呢？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就因为外在环境变化太快了。 嗯 嗯，就是可能你在里边一直在做，在一个环境下一直在做，等到过几年之后发现事情都变了，然后自己的工作突然间消失了，这是有可能的， 嗯、 对吧？ 嗯嗯 嗯，所以其实是留在了舒适区出现了问题。 嗯 嗯，对，典型的工作，比如说银行柜员不就是这样吗？ 嗯嗯，所以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是发现我这条船快沉了。 嗯， 才会发现啊，原来真的是应该跳出舒适区， 嗯、 是吧？这个就有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呢是这船还没沉，自己觉得有朝一日要沉， 对， 我必须要跳出来。 嗯 嗯，还有的呢，这船挺好的。 嗯， 这是一艘航空母舰。 嗯， 他自个儿觉得在上面待的不爽，他要跳出来，他认为这是个舒适区。 对， 说不同的情况。 嗯， 所以呢，不能够简单的被一句要跳出舒适区。所误导是吧？其实这话没错啊， 嗯、 这话本身没错，但是他得适应。 他的意思就是，其实这句话说的是你这个在工作生活当中得有危机感 啊，居安思危的 危机感，对吧？居安思危得有危机感。 嗯 嗯，所以现在好多人已经不叫跳出他叫走出舒适区，他把那个跳字给那个给那个软化了。 是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说说改变的模型啊， 嗯、 怎么从容的来实现转变？ 嗯，但是这样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模型也是个思维的，就是我们陷入到一个思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或者手机上各种各样健身的文章哈，你经常看晒照片， 嗯， 对吧？过去的我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多胖多那个什么，对吧？然后这个马上有一张对比照，对吧？现在的我多瘦，六块腹肌，对吧？这个颜值很高，对吧？清秀漂亮，对吧？然后呢，于是人们就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他好像一转眼摇身一变就变得就从那样的人变成了那样的人。 嗯。 对吧，当你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区的时候呢，你就会说诶、哎、我是不是也行，于是呢我可能就会去做了这么一个改变，结果发现不行。 嗯。 对吧，就是我去练一练，或者我去少吃，饿了饿这个减肥减了一个星期，结果发现不行。然后说这都是骗人的。于是呢就又回去了。但你有想过吗？其实很多人其实他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只是晒了两张照片，其实这两张照片是需要一个具长期的过程的，是需要改变的过程的， 嗯， 对吧？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这种结果的改变， 嗯， 我们并没有看到那种过程的改变，就是他行为发生了改变，他可能在过去天天吃，然后晚睡觉，然后这个又不锻炼，对吧？然后呢，他先行为发生了一种改变，就是我吃的比较健康。然后呢，我这个经常锻炼，经常健身，然后呢，我这个长跑，然后养成这个合理的这个生活习惯， 嗯， 对吧？他这行为发生了改变，那我们看不到这个行为的改变， 嗯， 其实他行为的改变之前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认知信念的改变，对吧？他原来可能会认为说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呢，这时候有一些团队或者有一些进入到一些社群，然后有旁边的人，旁边的人已做到了，于是呢，他就会信念改变，说啊，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做到。 嗯， 他说信念的改变之后呢，他就会去干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吧？然后信念改变之前呢，他可能还有他就有一个叫做认知或者叫做视野的改变，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发生了这样的改变，他才能够产生后续的一系列的改变。 所以，我们得要走过这样一个。全流程 阶段走过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建议很多人，第一步你很重要，叫做视野改变，就是不要去沉浸在自己的工作小圈子里边， 就回到我们 跑出去看一看。 所说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思维的问题了，是吧？思维你得破局， 对 你才能够开始改变的第一步。 对， 嗯，非常谢谢今天华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本书的一些。精要的内容，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再见。 远方，淡淡的月。 在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四声杜鹃，杜鹃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极具特色的叫声，古诗词中出现的极高频率，应该很多人从小就听说过杜鹃的大名儿。但是可能直到长大之后很久都很难得见到杜鹃的真面目，而我们四声杜鹃就是杜鹃中的一种。 我们四声杜鹃的名字直截了当地体现出我们四个音节的叫声，这种有趣的叫声也让人类产生了很多有趣的联想，比如说快快布谷、快快割麦、光棍好苦、豌豆八哥等等。还有外国人给我们当起了翻译，说我们一直在嚷嚷 One more bottle， 再来一瓶，可以说是很不符合我们只喜欢吃昆虫的特性了。 那么我们四声杜鹃是所谓的布谷鸟吗？其实啊，大家平时听到的那种两声两声不咕不咕的叫声才是真正的布谷鸟，学名是大杜鹃。我们四声杜鹃的长相很有特点，主要体现在橘色的虹膜、黄色的眼圈和布满横纹的肚子上。说到布满横纹的肚子，总会让人想到鹰之类的，像苍鹰啊、雀鹰啊什么的。因为杜鹃和雀鹰体型大小相似，肚子又都有横纹，飞起来看着很像一只猛禽。但是呢，我们主要是以昆虫为食，有的时候也吃少量的植物。 我们四声杜鹃飞行速度较快，每次飞行距离也较远，出没于平原已知高深的大森林中，非常隐蔽。如今北京森林公园越来越多，鸟类和人类共享森林生态。不过想要更深地了解森林的秘密，不妨到大兴区的古森林博物馆看一看。 在北京的南钟楼线上，100多棵穿越上亿年时空、饱含人类文明底蕴的古墓，在古森林博物馆展示着森林的气息。古森林博物馆坐落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的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里，在上万平米的展馆里，收藏着89组大型古墓展品和103件世界各地的木材标本。在这儿，所有展品都是自然之作，不雕不琢，取自然之态，展现古墓的岁月风姿。 古森林博物馆分为18个区域，神墓、浪墓、乌墓、规划墓、树化玉四类藏品主要集中在前14个展区内。古墓或盘旋扭曲，或重铸裂痕，或中空残缺，真实再现了古墓的生长环境。除了难得一见的古树，这里还能了解到很多古树木科普知识，引起人们对森林植被保护的重视。也许到这里看一看，人类朋友，你就知道我们四声杜鹃为什么如此热爱大森林了。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贵